有专家呢最近就制作了这个手机过度使用表，如果说符合其中的三项，那么你的手机瘾就该戒咯。其实有的时候哈，在地铁上或者是在平常自己无意识当中会经常长时间的一个动作看手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颈椎真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提醒大家多听歌少看手机，用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 已经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未放弃我。 今天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明确将允许各省级政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交通部日前就共享汽车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两周，意见稿明确鼓励共享汽车分时租赁模式，并且要求落实汽车租赁的身份查验制度。广州市违法排水行为有奖举报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公示，准备对违法排水行为的举报人实施奖励，最高可奖励100万元。96156未成年人非紧急救助保护热线近日正式开通，将承载本市大部分困境未成年人事件信息受理和咨询工作。

想要比谁都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这是一座二战遗存最多的抗战名城，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这也是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文化名城，更被作家沈韵如的散文称之为台儿庄一部耐读的回忆录。它是中国唯一一座东方古城。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古城台儿庄。地处要津，交通便利。台儿庄地处鲁苏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战略位置重要。1938年春的台儿庄大捷，使它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名城，也被中外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京福高速公路、206国道和已经修建成功的京沪高速铁路穿境而过。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负责人黄小烈介绍， 台儿庄是属于京杭运河和京沪高铁的中间点，特别是现在高铁开通之后呢，非常方便。从北京到台儿庄，我们只有2.5小时的高铁路程，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的区位优势也给北京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带来这样一个周末旅游来放松，就是做一个周末游，用2天3天的时间来去规划这样一个行程，实际上还是非常合适的。并且呢，我觉着到台儿庄这个地方，我们感受的不仅仅是台儿庄古城它的历史，厚重的历史，更多的呢是一种放松。今年的这个旅游日5月19日，我们这个主题是旅游让生活更幸福。我想现在呢，应该说是旅游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生活。每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出行，出行会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台儿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适合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做一些亲子游的。除了台儿庄这个古城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景区，比方说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我们有一个十里荷花廊的运河湿地公园，4A级的旅游景区。每到夏天的时候，荷花开放，十几公里，非常的壮观。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双龙湖景区观鸟园，里面呢有上千只的一些像黑天鹅、白天鹅、孔雀、羊驼、野鸭、大雁等等，是非常适合研学游和亲子游的一个地方。最近呢，我们也在有一个3A级的景区祥和庄园，这个里面呢，我们养的是1万头的奶牛，就是可以带着这个孩子去看一下，从奶牛挤奶，包括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一些采摘，还有一些生态的一些庄园，包括一些游乐场所，这个地方呢都是非常适合我们都市人去体验去感受的。而且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我觉得到大自然当中去放松，带着老人去感受我们这种历史文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作为运河古城的核心区，今天的台儿庄古城还拥有最能体现明清运河沿岸居民生活特点的古村庄千夫村。城内至今仍然有大量的古街巷和古建筑。运河上保留有较完好的泊岸、背水石堤、水门等等水工遗存，被誉为活着的运河。世界旅游组织考察后更是认为，如果想看明清风貌完好的古运河，只有到台儿庄来。集运河文化和大战文化为一城，融齐鲁豪情和江南韵致为一域，极具人文魅力的旅游目的地， 成为了盐运独有、世界知名的旅游度假休闲区，更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和一块瑰宝。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古城台儿庄。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你的小狗长大了吗？我的围巾还围着吗？我的项链都丢了吧？完全不到黄面的吧？这个借口还不错吧？一把剪刀一堆废话，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买过几台好的相机，后一回头后一才醒，虽然无关我的地基。想叫伊是我的约定，人家你孤单耍耍气，亲像秋天特别过期。夜冬天来临，伊会降临，你会等来敢讲爱我抱伊。阿弟敢好，是我不好，我没有经营到这。 那个流星，大喊后会不会有奇迹？

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近日，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2016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全国住房公积金业务继续保持安全平稳的发展态势，缴存、提取、贷款等主要指标持续增长，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高考将至，为给考生创造良好的备考环境，日前天安门派出所约谈多家重点酒吧负责人，要求各酒吧从昨晚开始，音响一律放于室内，音响设备运行期间一律不得开门开窗，确保边界噪声符合国家标准，低于50分贝。日前，记者从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获悉，该街道已清除群租房2000余套，年内该区域3000余套群租房将全部清除完毕，以还给该区域居民一个安全安静的生活环境。在北大校园内经营了10多年的两家学术书店野草书店和博雅堂书店将在本月25号之前搬离北大，因为书店接到通知，校方要在今年暑假期间对书店所在的地下一层进行整体规划和装修，之后面向社会招标。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1般3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三点乜都请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1980年发行的老歌来自于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扎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如此浪漫的歌词配上旋律，还有林子祥的嗓音，这首歌曲真的可以说是夏夜晚间一定要听的歌曲，如此的完美。这首歌曲林忆莲也有演唱过，又是另一番的味道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是否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夏日很惬意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林忆莲《红眼眶》，来自于专辑《盖亚》。

下空白键，洗掉心中的思念，关上手机的电源，不在半夜为谁失眠。当爱情枯萎之前，再多灌溉都不对，养分太少而凋谢，不能责怪任何季节。抱歉，眼泪也不必为了纪念。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爱的一刻，找不回每次拥抱缺少的温热。也许是我一直拉着情绪曲折，早就无法愈合。是不是我们该问了最当初的快乐，当一切宽容与配合换来挫折。所以我们应该忘了放手时候的幸福很远了，所以再见。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跑过高速的都知道，就避免不了会经过收费站，但大多数人都只知道收费站就用来收费，几乎没人知道收费站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潜规则。除了收费站，高速上都是不允许随意停车或下车的，在收费站口随意上下车，这样不仅会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也特别的危险，被交警发现或者被抓拍到，100%的罚款。收费站有很多车道，准备通过的时候，部分车主发现自己所在的车道车辆太多，而其他车道却没什么车，于是马上变道插队。要知道这么做非常危险，尤其容易发生剐擦事故，一旦被抓拍到还要被罚款200元。ETC 通道，也就是电子收费通道，过 ETC 通道时不用停下来交现金，所以许多车主经常是不减速，这样太危险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一定要放慢速度。在过收费站的时候，收费是需要一辆一辆停车交费的，因此一般都会堵在通道上，很多司机懒得等，就会把车停在收费站前面，这样做是很危险，后面还有很多车要排队，直接会导致后面的车更加拥堵，然后又被拍到，罚单是跑不了的。还有部分车主在过收费站时很大意，特别是在缴费的时候会把安全带解开，如果很多司机交完费之后如果不记得再系上安全带，接下来一旦被电子眼抓拍到，200元又废了，扣2分。经典969，我是亚威，开车上路规矩总是很多，为了安全这是最好的方式。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老花眼通常在45岁以后开始显现，并逐年加深。但近年来，由于长时间操作手机，许多年轻人也出现了看不清小字、看近物模糊等等老花眼症状。在我国，老花眼人群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过度用眼及长时间看手机电脑令不少40岁出头的人群未老眼先衰。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中有越来越多30多岁的老花眼患者就诊就医。今天969，我是亚威，爱眼日，缩短用眼时间，让眼睛多休息。 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难新的痛击，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话句，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体，旧的影子，旧的声音，难心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话句。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再与你好比失去焦距的摄影机，你为什么不见你？只有这耀眼繁华地，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击，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话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从此不要，从此不再求与你一起，但天花板在这一晚仍挥不去你，心烧冰冷情人你在何地，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从此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